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树树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在天南星精神沸腾，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烈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俏皮的气息，在树树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势沸腾，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是爱情暂时坏，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谈感情恋恋爱，写下个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谈感情恋恋爱，体会对的期待。傻的期待，我明白是爱情在释怀，闭上眼却害怕爱不在，甜蜜的沦陷已经无力的逃开。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写下个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恋恋爱，写下个你的精彩，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我只想谈谈情恋恋爱，体会对你的依赖，勾勾小指头宁静的许下对真爱的期待。 我想要直升机，却只能叠飞机。我想去意大利，却在北京郊区。我想要吃鲍鱼，却只能吃炒饼。我想要，想要，要要。 长得帅也没用，感觉在外太空，会写歌也没用。

they dare put your glass up in the air with me. Holler, holler, let them hear us. Now they are top is off, let's show them off proudly. Wicked, wicked wonderland, it's like crossing the Rio Grande. You gotta have the cash in store to reappear on our front door. 第五名，往北车，陷阱。 那天你消失在人海里，你的背影沉默的让人恐惧。说的那些问题，我回答得很坚定，偏偏那个时候我最想你。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 第四名 Only Mercy，That girl. There's a girl, but I let her get away. It's all my fault,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 And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was okay about that girl, the one I let get away. 第三名，火箭少女幺零幺，卡路里。 为了变成小蛮腰，天天提着一口气，为了穿上比基尼，制造这种沙拉精。天生丽质难自弃，可惜只剩我的污泥。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变成万人迷。 第二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轻蔑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曾经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寂寞化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依然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